但係好多人都覺得情緒病係咩？係就係傻咯，係啊？點解？其實好多嘅唔同嘅渲染啦。咁我哋通常早期啲嘅電影，我哋有一出好經典嘅係講情緒病或者精神病嘅。大家知唔知邊出啊？你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先知嘅，應該鄭則仕做嘅。肥貓正傳係亞視做嘅，都係鄭則仕，不過嗰出唔係講情緒病嘅。癲佬正傳啊，個名字已經係講咗一種嘅睇法，就係呢個係個癲佬。咁當然有啲好嚴重嘅係會好似嗰個咁嘅狀態，但係情緒病唔係個個都係癲佬嚟嘅，同埋情緒病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種類。近期少少嘅，余文樂做嗰出，大家又有冇睇？嗰出咧就真實少少去表彰情緒病患者一啲嘅情況。提一個字，日念都唔知。翻去睇，你哋教會係咪仲係覺得睇電影係犯罪？有啲教會係曾經係覺得睇電影係犯罪噶嘛，即係唔可以睇電影。Sorry 啊，呢個牧師睇好多電影嘅，同埋我睇韓劇添噶，係啊，即係我好大罪嘅。一念無明啊，一念無明裏邊咧，余文樂表彰出嚟嘅，我鼓勵大家可以翻去睇下，係啦，佢表彰出嚟咧係 more 係準確描述到一個嘅情緒病患者嘅，咁包括佢喺發病嘅時間咧，佢會食。Dark chocolate， 我咧我都食 dark chocolate 嘅，我食到幾多嘅咧？我係開頭食 90%， 跟住去到 100%， 即係對一般人嚟講係覺得係苦嘅。但係點解我哋情緒病患嘅人我哋會食咧？因為嗰種嗰、那個嘅 coco 嗰種可可嘅情況咧，係會幫到我哋去分泌我哋啲安多芬嘅。好講翻我自己嘅經歷啦，唔係都未講我自己的經歷住，又再繼續考大家頭先講完電影啦，我而家講就講歌，係啦，有一首歌咧叫《路直路彎》，邊個唱嘅？ 温靜。路直路彎。 你唱緊嗰首係李隆基， 唔係嗰首，李隆基。 其實我係想試試大家個年紀係咩？ 我咁啱， 即係完全唔識啦，真 係。有另一個歌手都唱過《路直路彎》嘅， 翻唱。 嗱，你想扮後生？ 翻唱。 唔係翻唱㗎，係其實同一個歌名，不過另一個嘅歌手唱。通常講《路直路彎》啲人就諗李隆基嘅。不過是你透露了你 年紀，你不近代一點吧，你不 是啦，其實都不算太現代的了，都20年了，你首歌 我完全不懂了，真 的。那我就唱給大家聽。 好啊， 唱完先講那個歌手是誰啦，我怕認衰了歌手。我想你聽這首歌的時候，我當年聽這首歌的時間再講一點點，這首歌是無線其中一個的劇集，叫做《黑夜彩虹》裏面的主題曲，黑夜闖不到20多年的劇，你連這個都不懂，你可能是再早期一點的，不是你很年輕，所以你不認識。當我看這齣劇的時間很奇怪，黑夜彩虹，黑夜又為何會有彩虹的呢？而當我聽完這首歌，到我後期去患咗病之後，我再聽首歌咧，其實我有諗過，其實嗰位作詞人其實佢係唔係喺情緒病裏邊作嘅咧？我想唱嘅時間，大家除咗留意我的歌聲之外，唔好留意我的歌聲，就留意裏邊有啲咩嘅字眼，你聽落去，你會覺得係一個情緒病嘅人，佢一個嘅處境或者一個感覺嚟。嗱，你留心聽，一陣間我哋再去傾呢樣嘢喎。咁我就獻丑啦。從未滴下汗水，怎麼可以和誰人競賽？並不奢望天使會慷慨，眼裡曾睜開， 又哪会看见色彩，尚未耕耘凭什么等喝彩，无法只善待自己，怎么可以和情人热爱，学懂珍重分开也可爱，跌下来亦精彩，让我创奇迹意外，自命天才跌一跤难感慨，没有天黑黑没有星闪闪，就算灰暗都璀璨，有一天又刻何爱惜呼吸，谁又会运气不减，当一天终止就有新开始，愉快难过转眼间，跌入无底深潭，人生急转弯，努力难停站，抗难能够力挽，前面路直路弯，敢跨出去为时仍未晚，在这黑夜星宿更抢眼，有面前高山自有勇气去高攀，越是艰难才越不肯折返，谁也知尚未入黑，灯色多美仍然难耀眼，逆境底下一生更璀璨，再困难亦要喊，面对挫折不放慢，巨浪翻腾上刀山我都惯。好，有啲乜嘢嘅係一個嘅情緒病嘅人，當佢聽到嘅時候覺得好有同感嘅。嗱，裏面有好多相對嘅， 成首歌都 係。係咪啊？我聽嘅時間真係覺得佢係咪真係有病，所以寫咗呢首歌出嚟。裏面提到天黑黑，一個情緒病嘅人，其實無論出面嘅太陽係幾咁光，對佢嚟講都係天黑嘅。一陣間我會講多少少嗰種天黑嘅狀態，有一天又黑。喺我經歷嘅裏面，我有驚恐症嘅。當我情緒病嚴重嘅時候，我有驚恐症嘅。驚恐症係咩嘢咧？驚恐症 panic attack 就係突然間我呼吸唔到。即係嗰種驚恐令到我呼吸唔到，即係好似憑死嘅一個狀態，係好辛苦的一種嘅狀態嚟嘅。當一天終止，每一日過嘅時間，每一日就係想走上床，閉埋隻眼，我乜都唔理，亦都唔想起身。所以我希望嘅係每一日都係終止，甚至乎嗰一日係我最後嘅一日，我唔想再有第二日。跌入無底深潭，跌入無底深潭。情緒病的人是一個在個無底深潭裏面辛苦的，在於的就是好無盼望，我出不回來。木木獨獨的牧師的神仆，好像頭先所講的嘢，對於一個神的仆人來講是沒可能，等於好像今朝講，對於何西亞來講，沒理由叫他娶一個嘅淫婦的。對我嚟講都係一樣。當我其實我大概七年之前到發現我個病嘅，係啦，大概2017年到而家即係幾耐？八年啦，係啦，差唔多八年嘅時間。當時我啱啱做咗教會主任牧師冇幾耐，係啦。咁一路嘅，其實我係一個好衝嘅人嚟嘅。咁做牧師其實基本上即係個個都好大壓力㗎啦。咁所以當時我開始覺得我有啲唔對路嘅時候，我就同我身邊啲牧師去講，啲朋友講啊，我好攰啊呢排。咁我啲牧師朋友個個都話：，扯啊，得你攰啊，我唔攰啊。即係咁我就好冇人啦，咁我就覺得哦，咁你又攰，我又攰，咁我大家繼續撐落去啦。咁但係一路落去嘅時間就係一路咁樣撐，一路撐一路撐，去到一個嘅時間，我發現咗開始有啲問題，就係我 攰嘅情況唔係淨係平時我哋講嗰種攰，我會形容嗰種攰嘅叫做 fatigue， 即係點咧？虛脱啊！嗰、那個情況就係我每朝起身，我翻到教會九點零鐘嘅時間，即係我乜都未做嘅時間，我已經好似做咗成日嘢，跟住好攰。我係要趴喺度瞓半個鐘，但係瞓完之後你又好 guilty 喎，即係做一個牧師咧，翻到你就瞓覺，即係俾人睇到又點算咧？咁好辛苦，好辛苦，好攰，好攰。咁嗰陣攰，我都覺得哦，可能我呢排太辛苦啦，即係咁，即係正常嘅。即係一路我都覺得係正常嘅，直至有一個嘅早晨，我嘅教會嘅秘書入嚟我 office 同我傾過一啲嘅嘢，叫我做一個決定。咁唔係咩大決定嚟嘅喎，呢個好細嘅決定啫。佢問完我之後，等緊我俾答覆佢。我企喺度。我呆咗大半分鐘，我答唔到佢，跟住我哋出一出去先，係啊，我一陣間答你。但我喺我 office 裏邊咧，我係 function 唔到啊，我直情係做唔到決定。咁我覺得嗰一刻我覺得嚴重啦，但係我都未敢去話俾人聽，就係因為我係牧師嚟噶嘛，我唔可以話俾人聽我有抑鬱症噶嘛，即係咁我點樣咧？我就諗緊。我一定係有啲罪未認清楚，點解我會咁樣諗咧？因為我以前同人做輔導嘅時間，有抑鬱症嘅人嚟同我去分享嘅時間，我都係會同佢講：你一定呢排啊同神關係唔好啊！你睇多啲聖經啊，祈多啲禱啊！大家有冇講過呢啲説話？嗰陣我就係講呢啲説話，我就叫佢翻去啊，你祈多啲禱啦。到我自己嘅時候，我就好認真嘅我去祈。我認清曬我所有嘅罪，但係我都係有嗰種嘅狀態，好攰、好無力、好無盼望嘅一種嘅睇法嘅情況。我不斷認罪，去到一個位，我發覺，咦，神我認曬咯喎，耶穌基督你嘅寶血潔淨咗我嘅咯喎，但我仲係有咁嘅問題喎。咁我就嗰陣又唔敢話俾師母聽啦，咁啊做咩咧？即係師母瞓咗之後咧，就靜雞雞開咗個電話，就喺度做 research， 就 check 情緒病嘅先頭。咁你上網揾咩係揾到嘅？咁我睇完之後，咦，全部中曬喎！咁包括頭先講嗰啲啦，好攰啦，會唔想食嘢啦，好冇盼望啦，好驚人，有啲時間好驚人啦，手震啦，係啦。有啲時候好難呼吸啦，即係全部我中曬，但我都唔認，即係我都係覺得，冇理由嘅，我係牧師嚟噶嘛，牧師冇理由有情緒病嘅，咁我冇去處理，我就繼續撐，繼續衝嘅情況底下之後，我就發覺我嘅人生就越嚟越天黑，越嚟就越無底深漫潭。即係嗰種嘅係一路嘅將我拉落去，而我冇力上翻嚟，而我亦都做唔到決定啦。好多教會嘅決定我做唔到嘅決定，咁我就去同當時其實我仲係未去諗住要揾人，即係我已經大概知道我有情緒病，但我諗住遲啲冇事嘅啦，遲啲冇事嘅啦。係直至到我有一晚我。其實嗰段時間我成日都匿埋喺房度瞓嘅，已經一喺屋企我就喺房度瞓。嗰晚咧，即係我喺瞓嘅過程裏邊，我不斷就轉落去啦，越轉越深，越轉越深。而我開始我又 suicide 到火，我想死，我想自殺嗰一晚。但係因為我已經做咗少少 research 咧，我覺得唔得，我唔可以讓依個嘅思想一路繼續落去。咁我好感恩，我就揾咗我一個嘅牧師嘅朋友。咁佢太太係做師母，係做 counseling 嘅。咁嗰個電話救咗我嘅，其實。咁我打去同嗰個牧師傾嘅時間，佢同我傾咗幾個鐘頭。咁嗰晚就將我呢個意念去擺低咗。咁而跟住咧，嗰個牧師就叫我啊，不如我揾我太太同你傾傾。咁啊，師母好好，佢特登嚟我教會嗰度去同我傾。跟住佢同我傾之後，佢話你要見家庭醫生，你醫生要看你究竟是什麼情況，所以這個是在加拿大裏面的時間，一個我們要去 確診或者我哋要去處理我哋情緒病嘅時候，第一步就係要見家庭醫生，因為家庭醫生會幫你首先做初步嘅一個嘅檢查。咁但其實幫我做嗰啲咧，我網上做曬，所以佢問我啲問題咧，其實某程度上面我可以呃佢嘅，因為已經網上做曬嗰啲嘢。但我唔想逃避啊，因為我知道呢個係病。我去睇醫生嘅時間咧，其實因為我做過網上嗰啲嘅一啲嘅 research， 而網上 research 俾我去了解到咧，我係有病，有病就要睇醫生。所以很多人有情緒病，他們不去看醫生，即我會很鼓勵你有病就要看醫生，你有 cancer 你會看醫生，你有傷風感冒要看醫生，情緒病一樣你都要看醫生。所以我去看醫生的時候，醫生就幫我去做完 test 之後，就告訴我我有中度到嚴重的抑鬱。那我聽完 OK， 那我下一步怎樣？那他第一步就是叫我去、叫我見心理醫生，是的 psychiatrist。咁嗰個我，因為我已經 ready 啦，我就去見 psychiatrist。但係咧，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咧，我想用翻我嘅經歷咧，俾大家知道其實 journey 嘅嗰啲 journey 嘅係點樣嘅。去見心理醫生咧，其實心理醫生做到啲咩咧？心理醫生只係開藥嘅啫，佢淨係會開藥俾你。其實佢唔會做到咩 counseling 各方面嘅嘢，亦都所以佢問我第一個問題就係你食唔食藥？我話我食，咁佢就話 OK， 我開藥俾你。咁我感恩嘅，因為我第一次試嗰隻藥就中啦。咁所以呢個係好感恩，但係同時亦都因為我試第一隻藥就中啦，咁我就覺得 OK， 問題解決啦，我食藥就搞掂啦。咁所以我就食藥，我就繼續衝喺教會裏邊，繼續衝。咁其實嗰次係我去到嗰個 moment， 我先至話俾師母聽。我仲記得我去見心理醫生，我都冇話俾佢聽。跟住我見完，因為我要食藥啦嘛，咁張單嗰度會出，咁啊，我哋個户口會睇到我個點解有藥出咗嚟。咁佢咁我就話打電話話俾佢聽，我話啊，我有啲嘢話俾你聽，不過你唔好緊張，係啦，你坐定。咁我諗佢就諗緊我係咪有外遇咧？我咪有第二個啦？係咪要同佢離婚咧？跟住我話：我有情緒病，我有抑鬱症，我要食藥。係啊，咁師母當時嘅反應咧，其實我相信同好多人一樣，就係話可唔可以唔食？佢幾年嘅時間，佢都問我呢個問題。雖然我隻藥中啊，但係佢都依然問幾時減藥。但係到今日，其實我今朝我都仲食藥嘅。係啊，呢個一陣間我再講，但係。講完呢度之後，即係我嗰個嘅木啦，木木獨獨第一個木就係好似一嚿木咁樣啦，就係我做唔到決定啦。第二個木就係我係個牧師，我要繼續嘅去牧養嘅。但係你咁嘅情況底下，我就以為食藥搞掂啦。咁我就繼續喺食藥嘅裏邊食住藥啦，跟住喺教會裏邊正常做所有嘅嘢啦。咁乜嘢都冇做，只係食藥啫。但是因為我只是吃藥和那隻藥中，我就以為搞定了。在大概半年左右之後，就一些教會裡面發生的事情就 trigger 我，就令到我的病更加惡化。 那一刻去到那個時間，我就要停下來了。所有的事我要 back 一點，就是我第一次吃藥搞定沒問題的時間，因為我都要吃藥嘛，咁我就病啊嘛，我都覺得我要同啲同工啊，同我啲執事講嘅，咁我就喺一個嘅執事會開會，係啦，我記得大概而家呢啲咁樣嘅時間啦，七月左右嘅時間，風和日麗嘅出邊，咁啊，即係開會開完會之後，我就同佢哋講啊，大家留低，我想同你哋分享一啲嘅嘢，咁我就話俾佢哋聽，我話啊，我有抑鬱症，係啦。不過大家唔使擔心，我食緊藥噶啦，係啦，都似乎 OK 嘅。咁不過好想大家都知道呢個我有咁嘅情況。咁嗰次開完會分享完之後，咁跟住咁我梗係 expect 啊，你問候兩句都好啊，係嘛？咁跟住你知唔知道完咗之後就點樣啊個情況？ 宵夜。 都好啊，宵夜都仲有得直落啊嘛。 咁你咪要請假？ 都冇提到呢樣嘢。 個字都冇問題， 一聲不響，逐個逐個嘅起身，跟住行咗出去，剩翻我喺嗰個房裏邊。跟住我諗，平時開完會都有結束祈禱啊，今日你祈埋個禱都好啊，都祈禱佢走曬。 係咪佢哋好難適應？ Exactly， 當時我就係一個嘅，我就唔明，我咁坦誠同你分享，但你哋一個一個起身行咗出去，我當你係我最親密嘅戰友。嗰一晚，我啲執事逐個逐個嘅 send 翻 text message 俾我，佢話牧師，我哋唔係唔關心你，而係我哋根本唔知點回應，我哋冇諗過你會有咁嘅病，我哋好想關心你。但我哋唔知點樣回應。我去今日，我去喺你哋當中，同埋喺好多嘅唔同嘅教會裏邊去分享。我係好想嘅，俾弟兄姊妹知道。做牧者，甚至乎我弟兄姊妹當中嘅，我哋可能都有咁嘅情況。我哋點樣回應咧？佢哋又有咩嘅感受嘅咧？其實，當佢出咗去嘅時候，我收到呢個 message 咁。再 fast forward 翻 ，OK， 第二次 trigger， 咁我要停啦，我真係要停啦。咁嗰陣教會，因為佢哋其實嗰段時間陪我行咗一段路嘅啦，都佢哋明白。咁而過程當中咧，其實我亦都喺講台上邊咧，我同弟兄姊妹去分享咗。咁弟兄姊妹，其實我好記得嗰次我分享之後咧，其實我要講咧，我嗰個情緒病咧，大家覺得咧，好多情緒病嘅人就即係成日都喊啊。即係好多好唔開心啊啲咁樣，我咧係唔同，我係另一種嘅，我嗰只叫 emotion numb， 我係冇感覺嘅，而我嗰個嘅情況就係我寧願我喊得出，我個分享就係我係有 I have feeling， but I have no emotion。當你咁樣諗嘅時候，其實係好辛苦嘅，嗰個同嗰啲喊得出嘅係另一個相對嘅一個辛苦。我有我的感覺的，我是不開心的，但是我 express 不到出來的。所以我其實那次我分享裡面我很鎮定的，就是我在台上跟我講完，但我下面的弟兄姊妹很多都在哭，那個哭包括他們覺得很好，覺得牧師很辛苦，但他們哭也都包括他們不知道怎麼辦，還有教會沒有主任牧師那怎麼辦。咁嗰個一方面我覺得好安慰，但係另一方面我亦都覺得好嬌憤。所以你要了解，作為一個牧師，我係一個牧師嚟嘅牧，我有我嘅責任啊，我嘅召命，但係我唔能夠做到嘅時候，其實好辛苦。嗰種就係我哋嗰種裏邊嗰個交戰。而喺我當時嘅時間，我就要停啦。咁我停其實都仲未識死喎，我同教會講兩個禮拜。兩個禮拜，你笑咧？教會都知道冇可能，醫生就同我講：你起碼攞兩個月。跟住我嚇，兩個月冇咗我唔得噶。嗱，我點解要講今之前嗰兩篇道咧？教會冇咗我唔得噶。所以情緒病其實我自己學緊好多嘅嘢，以致到我今日嘅侍奉。有不同的看法，我覺得教會沒了我不行。但是我當我停下來的時間，我記得我第一天停下來的時間呢，我家裡呢突然我那時候我的女兒還要送女兒回家，送女兒回我回家才沒有回工，我自己一個在家裡的時間，我不知道做什麼好，我想死了突然間，因為教會不讓我去碰教會的東西，其實是為我好的，不讓我碰任何教會的東西，要我真的休息。但是我一直想著教會的東西。那當時我見 counselor 的，這個就是開始我和第一次我病的時間吃藥有不同的一個狀況。我開始去見 counselor， 我第一次為什麼我不見呢？因為我是什麼？牧師來的嘛，牧師幫人做 counseling 的嘛，我有咩唔識做啊？我幫人處理 counseling， 但係我到嗰刻嘅時候，我知道有啲嘢我能醫不自醫，我要揾 counseling 幫我。所以我前後見過兩個嘅 counseling， 一個叫做 BCT（Behavioral Cognitive Therapy）， 可能大家都聽過認知行為療法； 咁呢個其實幫咗我好多。呢、這個大概我做咗十二個 section， 十二個 section 裏邊，其實佢幫我處理翻我好多我當下我有 panic attack 或者我有嗰啲嘅 emotion 嗰啲嘅 depression 嘅一啲思想嘅時候，我點樣嘅？佢有唔同嘅方法幫我嘅處理當下嘅情況嘅。但係我做完呢個之後咧，其實幫咗我好多。但是我發覺我核心裏面我很多的核根那些 root problem 呢沒有處理到，那就跟著成長的裏面一些的東西我要處理，那我就在中信中心那裡就 有 counselor 幫我做另一個呢，就是 inner healing， 幫我處理裏面我很多成長裏面一些 的內容。那同時呢我跟人分享的時候呢，就是包括真的要去面對這個病的時候呢，不要介意吃藥，是的，要做 counseling， 同埋我就開始做運動。咁我做運動咧係要多得私募嘅，嗱一陣間佢會教大家跳 Zumba， 呢個係我哋 plan， 你聽之前冇 plan 嘅，係琴日講起嘅先至，所以係 bonus 嚟嘅。咁佢就去跳 Zumba， 係啦，佢就其實嗰陣佢我哋都好耐冇做運動。他就告訴我，他說我也做運動，他告訴我他為什麼做運動，是他想鼓勵我去做運動。那我就其實我你對我這麼好，那我就都沒辦法不做了，那死死地氣都要做，要是不做，做就做最激的，所以我打 kickboxing， 那就是那陣癖的。但是呢其實那陣都是成日都想想藉口不去的，是啊，因為我哋根本唔想出街嘅，我哋呢啲人。咁但係最後點樣我會去咧？就係、是、我又俾 drop in 嗰啲嘅俾錢 drop in 咧，我就 subscribe 咗呢個 annual fee。咁你俾咗錢咧，就係、是、做幾多少都係要都係咁多錢噶啦。咁你越做得多，梗係咁我就真係計啦。我係呢個好計算嘅人嚟噶嘛，計我要每一個禮拜起碼做幾多次咧，就可以回本。咁啊，其實咧，起碼要做四次。咁我嗰陣咧就做，起碼就逼自己做四次。咁但係而家咧，我係起碼做五至六次嘅，一個禮拜差唔多日日去做嘅。咁嗰陣咧，點解我做運動咧？因為其實對於情緒病患嘅人咧，做運動特別係一個帶氧運動咧，對我哋嘅腦分泌係有幫助嘅，而係能夠去分泌嗰啲安多芬咧，能夠幫助我哋產生翻一個，即係唔係好似拍丸仔咁啊，即係。食藥有少少似拍丸仔嘅，但你做運動咧係一個健康地幫你去分泌，而嗰個分泌係能夠讓我能夠喺一啲嘅低谷嘅裏邊咧提升翻上嚟。咁嗰個頭先講嗰裏邊講無底深潭啊嘛，我上唔到嚟嘅，靠我自己唔得嘅。但係呢啲無論透過藥物、透過做運動、透過 counseling， 其實幫我上翻嚟嘅。咁就開始做咯。咁我真係嘅，我開頭就。輕咁樣打嘅，但係後屘就認真打嘅時間咧，我係有陣時我去之前咧，我係有啲 depression 嘅情況嘅。但我打完之後，我直一打緊嘅過程咧，我係感受到我腦喺度分泌緊嘢嘅。而打完之後，我係有一種嘅愉悅嘅感覺，係啦。咁嗰個係承托翻我嘅生命嘅。咁所以呢一個其實就係我喺牧養嘅裏邊嘅其中一種嘅掙扎啦。咁而喺呢個過程嘅裏邊咧，其實我問上帝一個問題，呢個係喺我一個屬靈嘅 journey 嘅裏邊一個好重要一個嘅過程，就係我問上帝一個問題，就係點解我會有呢個症？點解我會有呢個症？我依然唔明，我係你嘅仆人，我奉獻俾你，我就要為你去侍奉。去幫其他嘅人，我點解有抑鬱症？咁其實我做 counseling 嘅時間咧，個 counselor 已經答咗我。從 counseling 嘅角度咧，佢因為同我做嗰個 BCT 嘅時間咧，佢問我中意啲乜嘢，我話冇啊。佢話我平時做啲咩？翻教會咯。有咩嘅有啲咩嘅娛樂或者 hobby？我冇啊，冇時間。跟住佢話：咁你有冇同屋企人得閒去下追下佢啊？咁你放假又做啲咩㗎？咁我話 有陣時咪同師妹去買餸咯，係啊，買完餸咁咪翻到屋企咁咪覆 email 咯，跟住嗰個 counselor， 你咩知唔知咩叫 self care？ 跟住嗱，我哋啲做牧師嘅 self care， 我哋被受訓練出嚟就係我哋要舍己噶嘛，係嘛？我哋要舍己愛教會，我哋要為羊舍命噶嘛。self care 就唔係我哋呢個嘅職業裏邊嘅一個嘅 element 嚟噶啦。跟住嗰個 counselor 話 ：no， 你唔 self care， 你點 care 其他人？你不斷付出 care 其他人，但係你冇 self care。我用咗好長嘅時間，佢同我去解釋呢樣嘢，叫我要去 self care， 而我。亦都要用好大嘅力度去做 self care 呢樣嘢。點解呢？我講翻一樣，我未患病之前一啲嘅情況就係、是、我頭先講話我放假我就會同師母去，或者我 day off 嗰日我就同師母去買嘢啦。咁你我住近 metro town， 通常係 metro town。你知唔知我嗰日我最好驚見，好驚做咩？好驚見到我嘅會友。我連我放假嗰日，我陪師母去買餸。我都驚，驚咩？點解驚見到會友？死啦！佢覺得我偷懶啊！佢覺得我唔去關心人啊！佢覺得我做牧者，我喺度買餸啊，同師母，我唔 self care， 我唔去舍己啊！我應該係去幫其他人做緊其他嘢。呢個係牧師思維，而喺咁嘅處境、咁嘅思想嘅裏邊嘅時間，到嗰個嘅 counselor 叫我要去 self care。我用了很大的力度，我第一件事我做了什麼呢？我就是去看戲，狂看戲，因為我很喜歡看戲，但我沒有時間看戲，我就因為我放假嘛，他說你做一些你喜歡做的事。第二件事做什麼呢？就我買了一副匹數4000塊，其實我是喜歡砌匹數的，但我是很久沒砌匹數，同埋我嗰種嘅 negative 嘅思維咧，令到我唔敢砌筆數。點解？因為我成日都會覺得，我砌到最後一定會爭咗，有一塊唔見咗嘅。咁我砌嚟做咩咧？咁我要克服呢一種嘅障礙啊！而因為我成日要處理問題啊，我就會覺得所有嘢都有問題嘅，連嗰副筆數都有問題，佢一定係會爭咗一塊嘅。所以我不會砌咯，但是在咁嘅情況底下，當我克服了呢樣嘢，我去 self care 嘅時間，你諗下，我真係砌過4000塊，將第4000塊擺落去嘅時候，嗰種震撼幾咁大啊！而其實就係呢啲嘅嘢幫到我去突破，原來我過去嘅思維嘅裏邊係有一啲嘅嘢係影響咗我，係不斷嘅去 negative 去諗嘢。當然包括心理上面，但係同時心理其實都有好多台。我成長嘅裏邊有好多嘅嘢，即係我要同大家分享翻咧，就係、是、目讀讀啊，即係我哋嘅我講咗最後一個讀先，即係當然嗰個讀包括係我哋嘅腦嘅分泌裏面出咗問題有毒啦，我哋嘅身體裏邊成日 toxic 嘅有啲嘅嘢，但係同時嘅咧就係、是、有幾個高危嘅一啲嘅呢個唔係喺科學上邊，不過喺我經歷嘅裏邊同埋我觀察嘅裏邊咧，有幾個係高危一族嘅。咁包括啲咩咧？再有冇一啲嘅係屋企嘅大仔或者大女嚟嘅？小心啲啊！你哋嗱唔係一定嘅，不過特別喺我哋中國人嘅裏邊咧，我哋做大仔或者做大女嘅咧。我哋好多時候係無形嘅，喺我哋家庭嘅裏邊俾咗我哋一啲壓力嘅。我有好多有啲嘅分享裏邊，我都有提到呢一個嘅，就係、是、我細佬出世嘅時候一個嘅景象，係當counselor 幫我去 recall 翻我啲 memory 嘅時候咧，我諗翻呢樣嘢，當時唔覺得係咁大影響，但係原來其實對我好大影響嘅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我嘅細佬出世啦，我大佢4歲半。好記得嗰個嘅形象，就係、是當時喺香港嗰邊嘅瑪麗拿打掃醫院，仲未搬入大埔， 即係香港喺半山嗰度嗱嗱數醫院。咁啊，接我媽媽同埋我細佬 B B 咁樣出院啦。我好記得坐喺個，如果你知道嗱嗱數嗰個當時嗰個嘅係個位置咧，佢喺個佢出咗嚟就要落條斜路嘅，係啱啱出咗醫院就落條斜路。我仲好記得落緊嘅斜路嘅時間咧，我就捉住我細佬啊，好得意啊，即係捉住佢手仔啊、腳仔啊，咁樣同睇到同佢玩啊咁樣。我爸爸同媽媽咧同我講咩咧？佢同我講佢話：阿信，你而家係哥哥嚟㗎。你要做一個好哥哥，因為你乖，細佬就乖；你曳，細佬就曳。嗱，好似冇乜嘢，我哋中國人可能都好多時候會講啲嘢，但係原來喺我一生嘅裏邊，呢句説話影響咗我好緊要。就係原來我要做好，我做得唔好就會影響我細佬做得唔好。咁呢個係我做大仔其中一個嘅壓力。而第二個咧係咩咧？我係一個完美主義嘅人。我做設計嘅，我做牧師之前，做設計嘅人咧係冇最好，只有更好。所以我會係一路嘅將我要 generate idea 去到個 deadline 嘅時間，我先至會 jump 落另一步嘅。呢個咧喺我同師母，我哋一齊喺神學院喺 Vision 嗰度讀神學嘅。好唔同就會睇到好唔同嘅啦。我哋有啲嘅科一齊剔嘅，咁啊師母咧第二日要考試嘅時間咧，師母十二點零鐘咧，佢就好似吸毒咁樣嘅啦，流曬鼻水眼淚，因為好眼瞓啊，佢要瞓嘅啦。咁但係咧嗰陣我好唔明嘅，我就同佢講，我話你讀曬書啊，係咪啊？咁我哋做乜瞓啊？眼瞓咪瞓。即係我發覺原來講得出呢句説話咧，其實係好好嘅。我當時咧，我都想瞓啊，但係我係一個完美主義者，我就覺得同埋我亦都係大仔嗰個嘅影響啊，即係我要做到最好啊。所以我捱到頂到六點幾鐘，八點半考試，我頂到六點幾鐘，就覺得無功都有六啦，都頂曬頂到盡啦。咁跟住恰一陣就去考試。即係呢個就係變成我另一種嘅壓力啊！我不斷要做到最好，而第三個高危咧就係教會嘅牧師。你會發覺教會嘅牧師正正就係將頭嗰兩樣係加埋一齊，即係一個我哋好多時候被睇為係教會嘅領袖。教會係點樣？就係弟兄姊妹睇住我哋，就係我哋要成為一個嘅榜樣，我哋要成為群羊嘅榜樣。即係你小心啲同牧者講呢句嘅説話，即係佢自己聖經裏邊睇到 OK， 你同佢講咧其實好大壓力嘅。同時嘅，我哋係唔可以做得唔好嘅。所以喺呢個壓力嘅裏邊，其實我係屋企嘅大仔，我係 professionalist， 我係個牧師，幾樣嘢加埋一齊嘅時候，其實令到我呢個牧讀。佢產生咗好多毒性出嚟，我唔知點面對，以至到我喺我嘅生命嘅裏邊產生咗嗰種嘅好多嘅抑鬱，我出唔到嚟。講翻頭先講話，即係同時作為一個牧師，另一個角度就係上帝同我去分，同我去，我問上帝點解我有抑鬱症？